点。 有什么特点呢？ 这姑娘们在笑的时候，都是用这个上牙呀咬着这个下嘴唇。 哦， 笑起来这个姿态呢，是又甜美还又俏皮。 哦，好看。 看怎么呢？好看极了。 那好，您再给来来。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。 对。 这姑娘上街了，在街上了碰见熟人了。 哦， 哟，大妈，您好。 您 这是干嘛去呀？ 哦，碰见大妈了。 哟，这不是小平吗？这个小平啊，你这是干嘛去呀？大妈呀，我在这儿等个朋友。等朋友啊。穿得这么漂亮。嘿嘿，是等你的男朋友吧？哎呦，大妈，您别这么说嘛。您这么说，都不好意思。 哎 呀，怎么样？ 有意思。 您看对吧？ 对， 都是这个上牙呀，咬着下嘴唇， 不错， 看着好看还不说呀，欲笑还羞，真是又甜又美，还又俏。 哎，不错。这个规律能不能违反呢？ 怎么违反呢？ 这姑娘笑的时候用这个下牙咬着上嘴唇， 那多寒碜！ 不，一样好看， 一样好看。 对，一样。 街上碰见人了，一问。大妈，您这是干嘛去呀？哎呦，这不是小平吗？你这是干嘛去呀？哎呦，大妈，我在这儿等个朋友。 对。 哦，等朋友啊。穿这么漂亮，嘿嘿嘿，是不是等你的男朋友啊？哎呦，大妈，您别这么说嘛，您这么说多不好意思啊。 这是我北京的合伙人啊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。 我们的新时代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站在新时代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态，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扶起来，唱起来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我们的新时代，万里跋涉走进家门的期待，五千年的情怀，让大中国成为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

情断奈何天，魂归离恨天，琴韵不清天，物欲问苍天，鸡鸣早看天，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我的武则天哪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疯狂佳人，这是连锁，值一毛钱，算是给你的赡养费。 哼，金钱金钱，金钱与爱情，爱情并不是钱就可以买得到的，何况我自己还可以去谋生，我可以去当白衣天使、空中小姐、广告女郎、封面女郎、手提箱女郎、画家与模特、神秘女房东，也再不然的话，我可以去当海女、盐女、客女、按摩女，或者是酒家女。 好好好，希望你不要做塔里的女人啊，好好的再嫁一位千金丈夫，为母性之光做一个伟大的母亲，一位新陈三五娘。 既然狼心如铁，我也就不必苦练忙练激练狂练，也用不着双珠链、下肢链，更用不着生死链、樱花链了。希望我们在相逢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了一位理想夫人，更高兴能看到你的居里夫人给你生下六壮士或者是七仙女儿了。 啊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俩人的纪念手册，西游记跟白蛇传，给你吧。本来我是想给你搭一座贞洁牌坊的，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。 谢谢你，这是我为你做的一件圣袍千秋，你穿上吧。还有一块白雪公主牌的泡泡糖，算是我回赠你的礼物。虽然是分手了，我还是爱你入骨。 我恨你入骨。拜拜，婉君表妹。 撒尤那拉，我的奇瓦哥医生啊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影迷离婚记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今晚的9:30，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，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，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拥抱心，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和世界做邻居，我可以。歌声很嘹亮，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，当你觉得很受伤，想找个小小避风港，我